邓小宁。 曾志华得嘅时候，阿煲太都捧到上去啦，算罢啦。佢嗰时以前号称天下第一剑啊嘛，又学过下功夫啊嘛，跟住就通波。 而家系社民联嘅精神领袖嚟噶嘛， 系啊， 精神领袖讲咗嘢不能反对，其实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对黄一文。 你而家民主党都多鸠鱼噶、你而家话俾我知，我而家要硬净啦，我唔食呢餐饭，几多余嘅事。西环你都入过啦， 陈家洛嗰啲你都表现下，咁我睇你唔系废噶，系咪先？啊，郭嘉麟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讲啦，系咪先？嗰啲真系废到无伦。我哋发现咗嘢，人网啲人真系戆鸠嘅。嗱，依家我喺麦讲，人网你不捻嘢系戆鸠嘅。 我想問， 唔係話係我趌佢先啫喎 嚇，但係跟住佢趌你話你冇做功課嘛，你又趌佢。 大佬佢 做主席冇質素， 冇質素啊！佢真係冇 未來嘅路線咧，起碼即係佢做主席呢個任。 可能我四個祝佢好運， 祝邊個好運？祝民主黨好運定祝興姐好運？ 主黨同埋祝興姐好。 清晰啦，你哋又唔插佢， 你我點答你咧？ 你盡量答啦，我都知道你有啲假。 我依家我唔知喎，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係嘛？ 點會啊？ 佢哋出 T 恤喎，笑死我喎！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 即係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個好重要， 都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啊！我而家公開講嘢，大嚿 推佢啊， 幾戇鳩佢，我心屌公民。 封翻住個啰柚先。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 逢星期三晚十點半，桂思傑《政治有新人》。 大家好，我是阿迪，你现在听着的是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好啦，翻嚟第三節嘅足球频道啦，终于见到京一驾到啦， 越嚟越热闹真 系。系啊，咁啊， 一阵间先会唔会嚟埋啊？ 先 搭紧车啊？ 做直播系， 系啊， 我哋呢度咪我哋呢度咪直播咯， 系 咯，系咯 ，OK。咁啊，喂，翻嚟有咩讲啊？我哋真系啊， 讲下今个礼拜啲波啦，系咪啊？ 系啊，我今个礼拜真系冇乜，冇乜睇个波啊，真系，所以口都哑哑地，读下嘢先啦，不如。想揾嘢讲咁啊，梗系要揾 EV 啦，系咪先？ 又系 曼联前锋马达同埋呢个车仔前锋费兰道托利斯，两个都系吓冇拣到入去咧，周中嘅国家队 friendly game 度嘅，咁啊，西班牙星期三晚咧就会对住呢个 意大利 喺马德里踢啊，咁咧就佢就要括住嘅，特登括住啊，提大家就两名球员都系冇受伤噶，大家知啦，即系唔使讲咁白啦， 啱啱先嗰场先有伤， 咁啊，托利斯其实就都比较习惯咗噶啦。咁但系马达就肯定抌紧春啦，过咗去曼联咁啊，国家队都冇埋施阵嘅球赛。 我谂个阵容入边几样嘢就要留意啦。咁啊，简达拿就应该都好耐冇再入。 但系理所当然咯，你而家喺个 friendly game 度应该要俾佢入啦。咁啊，仲有啲咩咧？嗱，中场球员可以数下。 咁啊，另外讲前锋先啦，迪亚哥哥斯达呢个仲系切身未明啊，仲系未知道代表巴西定代表西班牙。 喂，咁但系佢咁样又计唔计？ 有赛 有赛唔计， 有赛唔计。 OK， 根本上可以俾佢拣嘅两个国家，咁啊，即系都几得意嘅例子。 我成日觉得佢就唔系，感觉上觉得佢又唔系好啱升西班牙肉。 系，我觉得佢啱巴西多啲。 系啊，我 因为其实而家巴西真系。正前嗰个实力其实唔够， 系啊， 系啊，即系如果你话帮到一队球队撇开国家国籍，其实佢啱巴西都啱国籍。 因为如果你多，譬如你讲今时今日，你又多啲小组渗入啊，打啲啊串串插插啊， 咁咪西班牙大把啦。 咁咪西班牙，咪迪亚高哥斯达真系唔系太适应咯，真系。咁啊，睇下，但系佢嗱呢场有赛，佢 系 有份入选噶吓。中场咧。 其实所有熟面啦都系巴塞嗰几个啦。 有啲唔系太所有熟面都去提下嘅、高基 啦。高基啦系啦系啦。 呢、个都合理啊。嗱即系我哋、高基一定近况系好过马达啦。系咪 高基啦。 咁啊艾简达拿就亦都系啦。 咁另外其实仲有一个球员系查马天尼斯摆咗落去个后卫嗰度啦。咁其实你都当佢中场嚟嘅、当中场咁用啦。 系啦。OK。 咁另外马体会仲有一个祖法兰啦，祖法兰托利斯咧都系入选嘅。 系咁啊，试下阵咁样啦。咁啊，仲有啲咩？ 咁啊，英格兰其实都选咗个，都有场友赛嘅，记得。咁就选咗30名嘅大军。咁当然你知道啦，就用唔到30个嘅，基本上。 系啊。 咁啊，印象中利物浦好多人入选。咁啊，曼联都系嘅。咁啊 ，Welbeck 嗰啲都系嘅。咁啊，利物浦我记得就谢拉特啦，唔使讲啦，亨达臣都有啦，Sterling都有啦。系啦。 但系季中嘅英格兰嘅友赛就同其他啲有少少唔同嘅，就係大各自嗰啲領隊都係空鳩個國家隊嚟， 叫佢唔好選， 冇撚擺我上嚟踢啊！你即係會咁噶嘛？因為太頻密啦啲賽事，咁所以 不過我相信都係上半場出11个，下半場出另外11个嗰只。 我覺得呢個禮拜周中其實應該加插一場友誼賽嘅。 邊度啊？ 俄羅斯對烏克蘭 啦。日日上演啦而家。 用場足球去解決啲事算到啦。 OK。 或者咁咯，整翻對黑咩李米米咩 咩 嗰队 黑李米咩， 可以整你一队国家队先啦，系啊， 喺基辅踢 吓， 喺基辅踢 系咯，系啊，唉，祝愿呢个乌克兰啊， 希望冇事啦，世界和平啊，呢个 希望唔好分裂， 真系麻鬼烦。 另外都提少少啦，就系呢个中超啦，迪加文迪登陆呢个恒大啦， 系未睇啊我吓。真系未睇啊！其实下个礼拜睇下就立下先再讲下啦。 咁啊， 但系有个新新闻嘅，纳比 系 吓里皮教练咧就续约3年， 未收皮就3年。 哇！咁啊，啲广州球迷就开心到爆灯啦，即系谂住打后嚟紧呢3年都系天下无敌手噶啦。 啊！冠杯嘅天下， 打完拜仁下季啊打巴塞啦， 输俾拜仁我听讲系 吓， 唔系打完拜仁。 打都系唔系我冇讲错喎， okay, 赢输系对佢心目中冇紧要嘅， 明白， 都系赢嘅。 打嗰个意思系唔系打波，讲紧 我知道 系打飞机，打完拜仁咪打巴塞咯。你睇 A V 永远睇死一只嘅咩？ 明白，明白， 真系咩？阿沙达，啱 系咯， 好啦，不过讲下其中一位飞机友先，佢唔会怪我嘅，我咁话佢 Ben Robin， 迪亚文迪。加盟恒大咧就系佢嘅睇法就咁啊，跟阿纳比揾食啊，入国家队又仲系有保障嘅，咁啊我都觉得系嘅，咁啊如果去咗其他球队就唔知啦，咁啊佢老婆系个台妹， 呢个系啊，我最想知啊呢样嘢， 我就要到啦，呢啲 information 啊好啦嘛，点解迪亚文迪个老婆系个台湾妹啊？唔系我理解错误咧？台妹又咪系得台湾嘅啫， 系 冇第二个。 会唔会台山妹啊？ 台山妹， 台山妹啦， 唔系欧洲有冇啲国家系台嘅咧？冇啊， 冇 啦，系咯。 钓鱼台， 钓鱼台妹，系 啦。O K， 咁 我 系假妹定 系假妹？假定佢系台湾妹啦。哇，咁捻有 taste 啊，迪马文迪。咁啊，至少就听得明啲球员讲咩，系嘛？啊，同球场就有个意大利人 台妹，唔一定 系咯，教练落场得噶。我同埋先，教练落场传指示都容易啲。哇，老婆咩事啫？ 职场翻译咯。 佢老婆唔系恒大职员，系咪先？你好似有车仔咁，有个阿边个 阿伊凡， 阿伊凡咩？咪唔同噶嘛？咁啊唔知啊。咁但系多谢 Ben Robin 啦，分享咗呢个几惊人嘅消息。原来老婆系一个台湾妹嚟嘅， 有埋相更加好啦。 喂，系咯，喂 Ben Robin 有埋相好啲喎，喂，真系整幅相上嚟睇下。 不过我就都想讲下，其实迪亚文迪我就。不嬲都唔好中意呢个球员。 我吓点解咧？ 唔系，我觉得佢级数其实真系打意大利系有啲有少少唔够，同埋如果你话恒大呢几年签翻嚟嘅球员嚟讲，你签一个大约接近30岁嘅球员，佢嘅卡斯其实略为系比以往嘅两个系低啲啲。 系， 我觉得即系起码，譬如话名气嚟讲，巴里奥斯即系的确高过佢。孔卡都未必差过佢。讲真， 唔系嗱，我哋就我啊。我明白你的意思嘅，但系落呢个球员我自己嘅感觉系咁啦，即系从来都系 大家都唔覺得佢夠班嘅， 嗯， 又踢個韋斯咸又成，係咪先？ 係啊。 咁但係你話呢個球員俾我印象，我又唔覺得太差嘅，起碼佢個球味係好好嘅，好落力佢踢波嘅。你俾機會佢咧，佢就即係佢一個工兵型咁樣啦。咁， 嗯， 但係其實譬如話你以往呢兩三，譬如話特別啦，彭迪利用好中意，都幾中意用佢嘅， 嗯。 國家隊係真係譬如話後備換第一個，多數都係佢啊。咁，嗯，佢落到場咧。我想俾個角度你啫，嗯，即係你話佢打足全場，佢未必係 O K 嘅。但係你話喂，當對手有體力下降，咁佢嗰隻爛仔踢法啦， 咁啱， 佢又有啲斬波可以斬到入去啊，之如此類咧，嗯。你見佢通常咧，佢又俾到一啲你對佢冇乜期望嘅嘢俾你見到嘅。 其實佢係個 set pieces 負責嗰個球員咯。 係咯。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擺去中超就係你。去踢一個嗱，其實個環境一定係會比意大利差，即係包括氣候啊、場地各方面。 哦，咁啊兩睇。 咁再加上就係 你話呢排數王咁，我唔敢同你講。平時嗰個氣嗰個其實係個氣候係好好嘅，係咪先？係咯， 人哋有台妹老婆㗎。 咁啊點啊？ 咁 啊點啊？咁啊唔可以再嚟多個嚇湖南妹啊？係咪先？都得㗎嘛。唔係，即係我 OK 講翻正經啦。即係你話孔卡走，你買一個迪亞文迪，嗯，兩件事咯。即係個合，我諗里皮嗰個諗法就冇我哋咁膚淺嘅。佢我諗佢唔係話一件換一件。咁， 啊， 但係即係我諗咧，考量嘅其中嘅因素咧，係佢係意大利國家隊現役球員呢個咧， 嗯， 我覺得好重要嘅。 係 即係呢樣嘢咧係咁，然之後係你又意大利國家隊球員身價又我又 afford 得起嘅， 嗯， 我老閪都買啦。即係我講緊，即係我作為一個恒大嘅管理層，大家都係買件嘢翻嚟。做咩啊？打飛機嘅啫嘛，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即係 我覺得 所謂嘅，同埋你個同埋嗰樣嘢 ，sorry， 就係你個 level 係都應該係 應該係夠踢。 你預計佢係升任㗎嘛？ 我諗其實冇乜問題，有啲同香港人一樣 buy 嗰個國籍嘅情意結啫。咁你大陸人都係通常都係送意㗎啦。如果足球方面， 嗯， 咁我覺得佢可能真係。純粹因為佢係意大利國腳， 又 買過嚟嘅啫。 嗱，就咁講啊，又未必一定係崇意嘅。你話譬如話過多一兩年，阿林伯佢話：喂，得嗱，我降少少身價，我揾過嚟中超踢，一樣有人想買佢噶。 有 係啊，都係要個名氣啫。 我諗係，我諗如果迪亞文迪就真係納比意大利， 即係林伯納比。如果你話林伯咁，未必納比未必會要佢，恒大就可能真係未必要，即係佢係比較名字少，咩話申花、國安啊嗰啲。收即係求其揾間收佢都好容易啦。 係 啊，最緊要睇下有冇錢出糧先啊，大佬。一陣間又好似賭吧 咁樣，安利卡 咁樣。安利卡啫，安利卡啫。 咁啊，我睇翻兩三個禮拜先啦，睇下點啊。 開咗㗎啦嘛，因為我真係唔知。 好似開咗。 開咗啦。 係啊，咁啊，今季就大家都預期又係無敵手㗎啦。咁啊，國中超又收多幾件咧，收曬啦，成隊中國國家隊啫。嗰队中国国家队就叹啦，嗰啲人唔使踢嘅，直情喺入边度，咁咪啱咯。你啲鬼佬嚟到就唔系迪加文迪系啱嘅，真系噶。你平日你喺恒大踢波，你就知啊。嗰啲大佬本土球员唔喐嘅， 嗯， 即系你揾翻好似呢啲迪加文迪呢啲比较勤力咧，就会好啲啦。 嗯 嗯，嗱咁啊 ，EV 咧就已经有 咁，唔系呢个系阿 Ben Robin 嘅 揾出嚟嘅。 哦 ，Ben 阿 Ben Robin 揾出嚟嘅，哇，真系咦几索喎？ 叫谢嘉怡， 谢嘉怡迪加文迪个老婆，咦又埋个细路噶咯，系即系。是咪迪亞文迪㗎呢，這個 我點知呀， 唔係因為個樣唔係好 mix 㗎喎，嗰個細路女 可能 女嚟㗎喎。 可能 俾我睇多陣先啦。喂，條女，喂，佢老婆幾傻喎，真係 OK 嘅喎， 識揀咯， 識揀喎， 台妹應該 OK 嘅。 嚇嚇，咦，咁我嘥咗好多時間講，係咁啊， 你都想咁啫， 係嘛？誒，有咩講啊？喂，經一，誒呢個禮拜同我哋有咩分享先？足球 嚇， 少少， 有冇睇嗰啲咩 睇嗰啲咩波先？ 我淨 係 睇， 我今個禮拜就好欠著人睇波。 我淨係睇一場車路士對呢個。 喂，啱啦，歐聯。 欧联 系得啦，有咩发表 有咩事咯？ 真系冇人睇， 有咩要批评？ 好啊，要讲都讲咗啦，阿陈柏反晚都讲过啦。 系 文仙尼对摩连奴有乜可能唔和咧？ 哦，系咪先？呢个新角度嚟， 有咩可能唔和咧？ 系 咁，我即系我预期可能翻去史丹福桥都会和噶。 嗯， 系咪先？ 系 你知道摩连奴最出名咩咧？ 系 喺史丹福桥就系不败啊嘛。 系咁死都唔输噶。 咁不败最主要元素系咩咧？ 就梗係唔係贏啦、嗯、你 先保持唔輸㗎嘛。 係啦，和係一個重要嘅因素嚟㗎嘛。 係。 咁我覺得如果加埋呢個因素，其實嘩分分鐘下一場和都唔出奇㗎喎。 咁但係和就車仔唔係好過癮㗎喎，你得一犯出線㗎喎。係 啊。 一比就係加時㗎 喎。係啊。唔係未試過啊、哦、有。 係魔咒你又開始落、啊。 有好多次歐聯都險些要加時。 係。OK。 佢係鍾意 set 到咁盡。不過係個有個問題就係、是。 0比0啱啱贏你。 係。 係啦。 啊、不過有個問題就是佢係而家咧嗰個落嚟托利斯嗰個作用咧、嗯、都幾大喎。佢而家個防守就其實都唔係冇問題嘅，係好大鑊嘅、 嗯。 但係就係個中場冇問題，但係個對中堅好有問題。佢、嗯、無論點搭都死嘅，同埋獅子今季好似似乎就有啲跌跌地啦。 喂，我唔係喎，我五點鐘起身睇嗰時候，阿獅子夠幾球喎、啊，大佬，即係追我之後咧， 係、嗯、 係啊，即係冇獅子輸撚埋， 有時佢會無啦啦戇居居咁樣，唔知 係 失咗球。 你講佢失嗰球就係有少少佢企錯位嘅。係 啊，同埋其實都係加拉塔沙雷其實踢得都冇問題啊。其實佢反而係用翻即係以而制而用翻摩連奴嗰啲所謂殺傷戰術去對付翻車路士。其實今季車路士喺英超通常對住呢啲咁嘅俾佢辣嘅球隊咧，冇乜甜頭嘅。 嗯， 包括對住嗰啲好即係中下游 西布朗嗰啲， 西布朗啊嗰啲， 韋斯咸 係啊，同佢鬥辣嚇，同佢鬥辣嗰啲咧，調翻轉頭車路士今季唔夠人哋辣嘅。 嗯， 咁同埋加拉塔沙雷嗰球，我覺得係個龍門有啲戇鳩鳩咯，無啦啦唔知做乜出嚟走出嚟、 嗯。 如果佢唔走出嚟，佢唔會輸咗嗰個球傳。 但係我就係補充一樣嘢咯，即係我哋成日對車路士咁多意見咧。但始終佢就係一隊強隊咯，即係你就係話佢打得唔好，但係頂得住嘅。 嗯 ，OK， 呢個好緊要嘅。或者打得唔好，我一比零嚼你嘅，即係唔肯同我哋嗰隊啊嘛，即係阿 B 呢啲 低到差唔多 低到輸咁啊，但係輸埋送埋俾你，耗俾你咁樣樣噶嘛。 而家唔係啊，佢都差唔多嘅。佢而家佢嗰個進攻嗰個模式， 但係佢唔輸得俾你啊。 係佢進攻嗰、那個小組嗰個係真係好有問題， 嗯， 而家佢完全做唔到進攻。 但你同唔同嗰日係因為史卓尼出咗有關咧？ 其實佢出係好正常，因為點解咧？史卓尼係其實佢係一個前線嘅防守球員， 啊、 即係佢唔係喺縮喺後面打鐵桶型嗰只防守嘅，佢係喺前鋒位咧近住中場位咧附近咧係開始已經掃蕩㗎啦，佢、 嗯、 係打橫咁掃嘅，咁、 嗯、 即係所以佢係其實利用佢係一個傳中同埋夠氣夠力咯，係呢樣嘢同埋 佢今屆嚟到就係啊，即係呢個我哋都成日又係好擔心就係佢個打法係。啱唔啱車路士？即係史卓尼，因為如果你喺利華古信啊嘅年代咧，就係佢需要好多空間啦、啊。咁利華古信足夠俾佢，因為利華古信打啲好保守嘅 football， 咁啊，然之後反擊，咁然之後嗰啲咧就好啱佢踢。咁但係你話而家佢做嘅嘢係單揀好多嘅，即係佢你佢又唔會好似夏薩特咁樣可以穿花蝴蝶插插插插插。咁佢喺個左邊又好，無論左邊又好右邊又好，佢基本上都係落底出波嘅啫嘛。即係嗰所以就變咗。即係發揮唔到咯， 咁啊撲街啦，咁啊變咗佢進攻嘅時候咧，一個粗枝大葉嘅球員搭住一兩個比較幼細球員咧，咁、 嗯、 變咗好多時又要下殺就自己一個單打獨鬥，咁、嗯、變咗好多時比較容易捉路啊對方，咁、 嗯、 你見佢好多時都入嚟入都入唔到嘅，即係佢啲摩連奴係唔識教進攻足球噶嘛、 嗯， 你叫做入禁區佢唔識噶嘛、 嗯， 你見車路士好多波其實同熱刺一樣，好多入球係禁區外搞掂 嘅。唔、嗯、係因為嗰啲唔係強項啊嘛，佢唔係波迪奧拿嚟噶嘛， 佢唔係嗰只嚟， 冇進攻模式。 佢只係佢可以計算到，佢話俾你聽，佢中場布防最叻。 係啦， 但係佢照佢做攻勢入 過咗中場，佢又唔知㗎。 系啊，結果其實都係依賴嗰伊雲盧域啊、林伯啊、泰利啊嗰啲幫佢手嘅啫嘛。佢、 嗯、 其實自己本身都冇乜邊套成熟嘅體系。你話奧斯卡更加唔係好，即係如果我會揀，我會情願揀馬達，都唔會揀奧斯卡 咯。冇錯，呢 我覺得奧斯卡係太早用啦，佢應該要等多呢個球員要成長，而家有少少。太過早重用佢咧，我覺得係對佢一個傷害嚟嘅。 哦 ，OK。 即係佢嗰啲即係奧斯卡個腳法啊，佢嘅技術咧都 爭少少。 即係如果比馬達嘅直頭爭一級嘅，我覺得 爭㗎啦。係啦， 即 係冇得咁講。 你話佢成唔成熟嘅話，咁 佢呢個歲數嚟講就真係爭。 同埋摩連奴又要克服一樣嘢咧，佢喺車路士始終都係揾唔到一個好似杜巴咁樣樣嘅前鋒，佢而家依然係未解到、解決到單箭頭呢個問題咯。 佢有呢、這個盧卡庫嘅，但係盧卡庫唔啱佢用啊，可能係太過即係唔。冇嗰即係 仲盧卡庫人哋喺愛華頓喎，借咗啦， 初頭已經收頭未借噶嘛，嗰陣時候佢試過啊嘛，可能佢覺得唔夠有，即係佢冇佢嗰種元素。 反而我又覺得而家反而係韋利安有啲俾人睇通咗咯，即係我覺得韋利安似乎喺佢個體系裏邊咧，做到嘅嘢唔多，因為 彈數唔夠多咯。 因為佢係佢喺薩達都係轉數高嘅球員，佢唔係一啲好控制到中場節奏嘅球員。咁、變咗嚟計，其實佢唔係冇技術，但係佢種踢法係好撚工兵型嘅。咁佢變咗嚟計，其實有啲不倫不類嘅。咁你加埋而家佢有歐足市場嚟，另外嗰、那個又係好跑得嘅。今季收購翻嚟嘅啊，我唔記得叫咩名啦。咁係啊，馬迪啦，係啦，嗰、那個咁加埋呢啲球員，其實你又粗又有，其實佢中間係即係個中場係幾不倫不類。 都係一句講曬啦，即係車路士嗰啲就係、是、摩連奴嘅球隊都係通常就係你要贏佢好難嘅。 系， 咁但系就进攻系永远都系成日都会有啲咁嘅问题噶啦，咁呢个都系典型摩连奴嘅球队啦。 系， 咁啊转下话题啦，仲有啲咩啊？仲有咩可以读下？ 有个新消息、系中国国家队乜原来换咗新教练咩？咁啊就系、阿师兄提供嘅嘅，系啦。 唔知啊，我真系我呢个礼拜 师兄讲就 又揾鬼佬教练、 就是、里昂嘅 Perin。 系啊系啊，我记得呢个 Perin, 我记得。 咁啊，以前教过李教里昂啦，咁啊七冠王最后嗰季 系啦，冇错啦， 佢教嘅 系啦，又杨教练啦， 呢一个又系一个，我觉得都系几错嘅选择。其实佢过去呢四五年咧，就通常都系教中东球会嘅，咁啊法国球法国其实法国教练好多都系咁下一条出路噶啦，即系会教啲卡塔尔啊嗰啲球队，咁啊教细球队，同埋 咁 每一年 冇错啊， 唔系每一年都系打一至两季课程， 中国都系细球队嚟嘅啫， 唔系即系但系又係有啲倒退囉，即係 大國細球隊。 之前你揾、即係之前你揾金馬槽或者揾就算我當你馬路天奴榮啊嗰扎都好啦，都係有少少係國家隊嘅層面去睇下成隊教練成隊波係點樣去訓練嗰度去提升㗎嘛。但係你揾一個都幾過氣五啊幾歲嘅一個教練， 對我哋球迷嚟講，即係有多啲話題，有多啲嘢睇，係咪先？唔錯啊，我覺得好事嚟嘅呢個都嚇。咁啊，呢單嘢我哋又 遲啲 研究下， 再講啦。 我哋可以再講下。Alan Perrin， 我記得佢噶，係即係 last 一兩季係喺里昂啦，即係嗰個連冠嗰陣時就。但係你話即係喺歐洲佢就唔算係名氣好大咯， 簡直冇乜名氣添啊！ 基本上佢都走咗去中東， 冇乜名氣走咗去中東教。 系啊，系啊，咁所以即系呢个就又一个唔系话太过大咁啊。我谂佢话会，如果你 compare 会金马槽，佢又会 嗱金马槽 好少少， 金马槽名大于实， 冇错啦， 名大于实嘅 呢个就可能 实干 型嚟嘅， 实干少 呢个实干型嚟，咁起码佢对亚洲足球又有啲认识嘅咁样咯。 我唔系太同意， 即系佩连咯， 我觉得同意。我因为觉得你认识中东同认识中国。个落差好大， 咁啊系， 我真系 中国个国 反而如果你话，譬如你喺中国，你喺中国教个球会赛事，或者甚至你可能喺日本、韩国教个波，咁又可能好少少。 喂，如果咧，如果譬如话中国国家队一定要揾一个外籍嘅教练，有少少 揾边个啊？ 有系啦，揾边个咧？我会建议咧，文斯尼咯。 文斯尼 系啊，文斯尼 唔系你俾个原因嚟先得嘅。 唔系，喂，大佬教曼城、亿万富豪啊，财大气粗，啱佢啦，啱唔啱先啊？就系呢一点。 其实文斯尼我咧系相对啱噶， 咪咯， 我就提议莫耶 B 啦， 喂， 粗体能， 粗 体能系咯，粗轮到你， 粗啫， 啲球员死咁样， 一齐食地沟油。哇，几劲啊，大佬，啱唔啱先？变种喎，跟住 我哋睇下下礼拜佩连会唔会辞职啦？即系发觉原来数王冇嘢搞，咁就走噶啦，人哋。 呢啲我哋加包波，我哋加包波俾好波桑啦。我谂阿师兄会讲到多啲嘅。 好，咁啊，好，我哋又唔系，仲有就仲有咩读啊？喂，我好似阿黄会揾到少少嘢读噶。阿郑家健啊，佢话三月份做直播波啊，佢提议两场俾我哋，3月22号。咩8:45好时间啦、 啊。 车仔对阿记喂系伦敦打比喎呢场。系囉。咁系囉咁可以又唔使播慢。 但阿仙奴对于直播系咪仲有啲阴影啊 系咪哦，即系先即旧啊！ 几点啊？几点啊？8:09 喎，我哋谂下， 安排咯。 仲有一个 choice， 咁又係阿記喎，3月30號係咪阿記等嚟㗎？鄭家健，佢話3月30號凌晨1:30，尾場啊，即係星期六應該係啊，零應該係啦嚇。咁啊，阿記對曼城，係啦，咁呢兩場可以考慮下啦，係啦。 我覺得 三月份 車仔， 我哋揀翻場啦，同阿師兄傾下啦， 商量下先。 睇廿二號啊，因為啱啱好啊啲時間，完咗查客之後接落去啊。 哦，咦，系， 叫埋查下一齐做啦，不如嘛， 唔系， 叫埋宇文啊嘛， 叫宇文做，哦 ，OK， 大家咁睇得起佢啊， 佢见到可能见到红色衫咧，阿仙奴咧以为系曼联咧，我支持曼联嘅咁样咯 ，OK， 咁啊，仲有就亦都多谢 EV 啊 ，post 咗呢个英格兰嗰个有赛嘅。阵容出嚟啦，冇乜嘢 提少少啦，咁迪科尔都有入選。 有咩新人选啦、 啊？迪科尔即系讲咗迪科尔啦，都有得入选啦。咁同埋佢已经同热刺个约已经完咗啦，因为三月佢就会过多伦多踢波噶啦， 冇错。 咁所以啱啱嗰场欧霸咧有一个欢送嘅仪式。就即係歡送佢， 係咪？ 係啦。 哦 ，OK。 佢要著曬西裝咁，冇踢嘅嗰場其實佢。 哦 ，OK。啊，我記得佢最後一場聯賽有波入嘅喎。 啊， 係啊，放佢落嚟俾佢入。 啱啱嗰個禮拜嘛。 係咯，啊，唔係啱個禮拜係嘛？ 上一場啱個禮拜輸嘅係。 係啊， 輸 喎。就係佢最後嘅一場聯賽有波入嘅，我記得，不過唔記得佢邊對邊隊。咁啊，仲有啊入選有啲年青球員嘅，我成日都覺得係應該要入㗎啦 ，J. Rodriguez 嗰啲啦，洛迪古斯啦，咁嗰啲又入選。 唔係第一次啦，即係幾卅個人入邊，好多都唔係即係新球員。 係啊，其實有賽對邊隊啫。 唔知， 好喂 ，EB， 唔該，你教哇！我哋今日真係好唔稱職啊 ，OK， 乜都唔知啊，咁啊又要靠 EB 啊，哇，報鋪上先。 講翻波啦， 係，喂，講埋啲大戰啊，係啊， 有人點唱？ 係邊個？ 馬德里打比， 馬德里打比， 皇馬體會對皇馬， 馬體會對皇馬點樣唱？講咩？ 點唱？講咯， 即係講。 講啊 ，Oscar 西甲通啊，不如你講啊，不如嘛 ？Oscar 冇嘢發表咩？ 唔係佢就話，不如講呢個馬德里，你做乜啦？你打比？ 你今日好正常。 唔係啊，即係 Oscar 通常一段嘢咁樣懟出嚟噶嘛。 唔係佢想人哋先出招，然之後睇佢點樣 剪字。有咩啫？睇你講錯啲咩嘢，佢補翻。 馬體主場對 馬體主場對皇馬， 冇錯啦， 冇錯， 好撚正確 啊！係啊，係馬會主場皇馬。 哦 ，OK， 係啊，馬如果馬體會贏咗嘅話，咁咪皇馬贏先，馬會贏錢噶嘛？ 哇，太過分啦！你實在點啊？ 好撚啊！先講，今日我先話我個節目好撚好聽，咁樣搞法啦，真係 OK。咁啊，馬體上個禮拜輸咗波啦，0-3輸俾奧沙辛。 近況啊，相當 係啊，佢啊好中意拍住巴塞嘅，巴塞嗰個禮拜和咧，佢就和噶啦。嗰個禮拜輸，佢又輸。 巴塞係上個禮拜輸埋噶嘛，所以皇馬就上咗榜首。 咁所以馬體咪跟住又輸咯。 兩個難兄難弟嚟㗎。係 啊，奶難弟啊，咁啊即係我諗都唔係話大家太諗到啦。終於竟然係早一段時間一路 keep 住都係落後住四五分嘅皇馬咧，就喺呢段時間就上榮登榜首啦。 又唔係估唔到嘅，即係四五分呢個 gap 就唔係話皇馬追唔到啦。 係，咁你 大佬咁嘅陣容， 巴塞嚟噶嘛？話你而家咁講嘅，你巴塞以前都係咁嘅陣容嘅喎。 喂， 以前真係追唔到就追唔到啦。 最近呢一場對住皇家蘇斯達係嘛？係啊，輸咗咧。就真係惡言啦，就真係全部惡言啦。喂，大佬輸成 嗰日嗰場波啊，我啊真係今個禮拜少有一場波係睇曬成場嘅。 喂，嗰場睇我睇精華都相當精華。 嗰場好好睇㗎， 好撚正。 嗰場皇蘇好怪嘅，皇蘇真係主場嗰陣時就會打啲好 爭氣波， 即係爭氣波。但係其實你即係我其實喺足球頻道嘅 Facebook 都答過啦，即係有啲人問死因，咁我就話死因係兩個啫，其實自己攞嚟嘅巴塞都係，即係馬天奴又係無端端做一啲輪換，特別中場嗰度係 費比走咗， 好有問題嘅，好似我記得又冇費比， 好似冇費比嘅， 又沙維恩尼斯達好似是但出咗件嘅啫，咁啊，然之後跟住就 Pedro 有嘛，用咗桑字咯。好似 啊，桑切出嚟打防中嗰下就大撚鑊啦，係啦，嗰下係 咩飛嘅原來 係啊，咁啊所以咁啊冇啊，佢你俾人個感覺就係，首先就係踢完一場歐聯嘅賽事，咁你跟住翻嚟，其實除非你俾個好充足嘅理由，係真係有多人受傷啊、攰啊之類，但即係無需要做一個咁大嘅輪換。咁馬天奴其實今屆喺巴塞係即係一個特色嚟嘅，咁啊 唔係話次次都換錯嘅，咁但係今次係真係換錯啦。同埋我覺得佢俾個感覺，我就成場波佢覺得，屌，我有尼馬嘛，有美斯嘛，大撚曬㗎啦，我贏緊㗎啦，咁樣 擺喺左右就殺曬， 殺撚曬啦，諗住有81個咁樣樣咯。 雙刀紅月條頸。 咁點知原來唔撚係咯？咁咪佢，但係上半場佢其實第一球黃蘇邊個入㗎？我唔記得咗啦。跟住其實好快巴塞追翻嘅，咁佢追翻球波就好靚嘅，其實都係個組織係好靚嘅。咁球波其中一個參與個進攻嗰個竟然係普斯加斯嚟嘅，咁就係佢企喺禁區頂，佢見即係可能個屎忽有個眼有眼見到佢後邊， 屎眼咯，屎眼 咯，就屎眼嚟見到美斯喺個後邊，咁佢就特登擘大兩隻腳，等個波直過，即係故意漏俾美斯。咁美斯又係食股位啊，禁區頂中間，砰咁咪又左腳搞撚掂嗰只咯。咁啊追和1-1，咁但係下半場就係好快啊！皇蘇踢得咧嗰場波，即係個快擊係好犀利嘅。加奧士維拿打得好好啦嗰場波。 阿傑斯，你覺唔覺得咧？而家呢個巴塞咧，基本上係食緊老本，即係佢冇乜變化咁樣咧，即係自從哥迪奧拿走咗之後咧，已經係 你想佢有咩變化啫？其實佢一路都有個 system 喺度噶嘛，即係其實冇乜問題嘅。咁佢一樣又係有年青球員出。咁我諗問題就係話你一個整嘅聯賽30多場，咁即係個領隊有時候啲調配啊嗰啲嘢，咁大家風格唔同咯。 佢有啲變化都做得好好嘅， 即係亦都可以睇得出哥迪奧拿喺巴塞嘅 出邊 咗。譬如佢喺美斯傷嗰段時間，佢令到其餘嗰幾個人， 冇錯啦，你唔可以話曬佢嘅。即係你譬如話以前亦都好多人怪邊個啊？上一個 維蘭路華， 維蘭路華，成個打嚟打去都係嗰10多個嘅，係啊，咪又係俾人屌，即係樣樣都可以俾人屌。咁但係即係呢個係但係馬天奴嘅特色就係個輪換咗好咯， 即係個平均比賽， 即係你講山齊士佢係操翻你佢㗎，係 啊 ，Pedro 都係啦 ，Pedro 都係咯，帕圖都係啦， 法比加斯都係， 係啊。是啊，咁但係就即係無端端咁甩碌一場啊，幾大鑊㗎。 咁補充少少先啦，黃蘇嗰場開入波嘅呢係因為桑茨嘅烏龍波入波嘅。 啊係嗰個記得啦，係啊，嗰個波又唔係好關係事嘅，嗰波係控制唔到嘅，一定係跌落去心口而即係隊入網嘅，冇得傾。 咁啊，師兄咧就有啲意見喎。咁佢話咧，皇馬呢場打比戰咧，即係講翻作客呢場對馬體會咧。咁啊，皇馬形勢比第一循環嘅時候好多，第一循環係輸1-0噶，9月嘅時候。咁啊，狀態可以話巔峰啦。咁反而咧，馬體會嘅狀態就開始跌 下滑咯。 咁啊，雖然呢一場咧係皇馬可能近期最強嘅對手啦，但係狀態比此消彼長啦。咁佢覺得就皇馬冇得輸嘅。 是的，又是即是你说心态上是不是先从来都是皇马大过马体的。咁啊同埋就是都是讲个近况咯，呢个同季初你就不能同日而语啦。我哋都讲咗好几次㗎啦，因为即是马体亦都是我其中西甲睇得最多的就是呢队。咁但是睇住近况是无论对咩球队佢都是麻麻地嘅。咁同埋我諗就开始你见到迪亚高哥斯达嗰个单线头系冇发挥得咁好囉。你系季初嘅时候如果大卫拉喺度呢就佢系好踢啲嘅。咁但係而家踏入到季尾或者甚至过1月之后就多咗个迪亚高啦。咁通常迪亚高会打喺迪亚高哥斯达后面啦。其实就即係呢个咁嘅组合我都话係有待去证实究竟係 work 唔 work 嘅。咁近况嚟讲就无论即係个别球员又唔 sharp。咁 艾達杜蘭唔 sharp 啦， 艾達杜蘭唔 sharp 啦， 唔 sharp 你好明顯 啊。其實你要我咁粗抽，仲有譬如話阿 Rogersia 都唔 sharp 噶，即係如果比較上已經又跌咗少少。咁係高機係仍然係保持嘅。咁所以我諗呢場波係難踢嘅，咁即係主場。但係如果呢場波輸，就正正式式就真係被拉開㗎啦，六分波嚟㗎呢場好 Q 緊要㗎對馬體，即係係咪真係頂到呢度就頂唔到。 咁我估可能都幾攻防戰，即係你始終主場攞住個主場，即係斯蒙尼呢啲防守其實都係專家，可能個戰情會比較傾向於 係。 咁皇馬消耗其實上一場波好少啦，因為6-1好快已經拉開咗， 冇錯， 所以我相信都會係好主攻啦。 係，咁皇馬有人齊啦，即係講牌面就冇得輸㗎啦。咁除非一输咪又赖我啦，就都系咁讲啦，即系都系咁啦。咁另外仲有啲咩赛事？ 仲有一場意甲嗰方面又有啲大戰喎、 啊。係啦、，AC 對祖雲達斯，係對祖記啦，和羅馬對呢個國米啦，係咯。 費倫對拉塞仲有， 係啦。羅馬國米，國米就。前一場呢2-1作客贏費倫，咁啊好似好返少少啦，咁但係就跟住又固態復盟啦、上一場和邊隊啊，和主場和呢、這個好似係卡利亞利，咁今屆你話主場和波呢，其實呢就國米都認得第二都冇人敢認第一㗎啦，即係好撚多喺主場成日和啲即係中下游嘅球隊㗎，咁啊俾個建議馬沙利啦，即其實係咪應該真係要俾米列圖又唞一唞啦？又出咗好幾場呢、這個球員已經即係唔係當年嗰個米列圖， 迪亞哥米列圖 啊，係啊，咁啊，你發覺近幾場波其實你見到就你可以考慮一下另外一個嘅，即係嗰個咩伊卡迪啊，嗰個即係阿根廷嗰個小前鋒，嗰個其實出嚟咧每場波有表現嘅、但係就。硬係唔俾佢踢正選嘅，咁我覺得即係應該係時候就擺下佢落嚟啦。你上一場波其實追和卡利亞利嗰場波，阿 Rolando 入波嘅，咁就嗰、個助攻我記得又係好似係伊卡利做俾佢嘅。咁啊，同埋佢臨尾其實有球波佢可以抄，可以即係翻山㗎、彈柱㗎咋。咁所以呢個球員嘅嗰、那個活動範圍係。大好多，你同埋姐大佬一個21歲，一個30幾歲咁，你呢個個活力都好好多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其實馬沙利應該可以考慮下換一換呢件落嚟啦。咁國米就係兩隊阿米都係大撚鑊㗎啦，今屆都係咁啊對住羅馬近況。 好翻好多啦， 完全冇乜問題。 佢個問題就真係有段時間即係好似撞邪咁樣啦，係咁和波啦，有啲傷兵啦。 上嗰場就1-0小勝嘅，唉唔好意思啊，真係又要望幫我望一望係贏邊隊啦。表現麻麻地嘅，咁就入波嘅就係近來都少見嘅，其實嗰個就應該係1月份就由呢、這個。 啊，系咪中場嚟噶？ 好鬼死難讀啊，系中場。 卡利亞利，你唔知邊度？ 系啦， 利恩高蘭， 利恩高蘭，系啦，系啦。咁啊，佢入波嘅第一球啦，嗰球波叫做即係加盟羅馬第一球啦。咁啊，佢上一場其實就麻麻地嘅表現。咁啊，睇下呢場會係點啦？呢場翻去主場踢啦。咁啊，牌面上應該。但又咁講囉，羅馬就即係排面應該羅馬會高啲嘅，但你話國米咪冇得打呢，國米今屆對住啲強隊呢就有時候有少少 拉得幾近， 係呀，拉得幾近，咁就有啲驚喜可以俾下大家嘅，咁所以呢場可以留意啦。另外一場就 AC 會對祖記啦，先講就係、首先就係巴神就冇得踢嘅，巴神嗰、那個 係紅 係嗰、那個 Shoulder 嗰個受傷呢、即係喺馬體嗰場已經都成個幾禮拜前啦、但唔知即係見就唔係話傷到好緊要，但係兩嚟到呢場都仲未出得，咁啊，即係肯定佢係仲係要休息嘅，咁啊，所以就仍然有傷兵啦，咁但係可以留意一下幾場都有表現嘅塔拉伯啦，咁啊呢個就繼續入波嘅，上一場都有入波。 其實 Tarab 嗰種踢法係可以對森 多利亞場 係可以好似夏薩特咁踢嘅，只要你對波係 free 咁樣俾佢搞。咁所以 AC 而家狀態，我唔知係咪斯多夫啦，即係執教之後係幾鍾情呢一隻咁嘅踢法，因為其實佢種踢法幾似荷蘭嗰種嘅，即係荷蘭嗰種傳統逆風嗰種踢法。咁啊用得好多，咁佢都即係 個活動範圍都大， 係同埋有突破能力咯。 係啊，咁啊繼續亦都要留意下康打有冇少少表現啦。咁啊牌面上又係都輸咗6-7成噶啦， 咁佢又冇乜置疑啊，因為我唔知而家早幾個AC 米蘭個聯賽排名幾多啦，但係可以追 第十 啊， 差唔多啦。 咁其實就算你攞到三分都追唔到啲 乜。係啊，即係佢同曼聯都係難兄難弟嚟嘅，都係差唔多冇曬就係。咁仲有就早幾啊，上個禮拜就贏一場幾重要嘅都靈打比嘅，1-0托尼奴啦，迪維斯入波啦。成場波其實打得好 tight 嘅，咁打即係好典型嘅打比嘅賽事啦。咁上個禮拜其實就我記得羅馬先踢嘅，因為羅馬就幾望住早幾失下分咁樣，但係又望唔到嘅。 冇啊，而家應該仲爭9分啊， 仲係成條街嘅，都差唔多。 唔係早期其實我最近我都諗緊咧，即係我係好大期望，希望佢嚟緊呢幾年歐洲賽會打成點，因為真係呢、個唔係我哋第一次講啊。但係你睇佢個別位置真係強得好緊要，譬如我就講4個。 個位，即係 Pogba 加艾杜， 係啦， 同埋左右兩閘嗰兩個，基本上我覺得每一隊球會都會想要嘅嗰個位置， 但係唔知點解咯，即係佢去出去歐洲就係唔得。係 咯，呢四個再加過一個正常嘅補方，照計應該好強嘅，但係唔知點解硬係踢唔到，真係最高水平。 係，即係我哋成日都去思考呢個問題，譬如話 你話 Lucas Tanner 呢啲，喂，但係邊一個聯賽踢唔到？ 係咯， 艾沙莫有邊個聯賽踢唔到？ 即係我哋覺得佢應該得㗎嘛。 係咯，應該係近乎係一線尾㗎喎。 係啊， 但係唔知點解。 我覺得係即係我都諗過好多好多方面嘅，就係不斷都喺度思考呢個問題，譬如話。同個水平有冇關係啊？之前，但你又唔覺得個水平有關係嘅？ 因為你睇 嗰隊波， 因為其實嗱，譬如意甲早幾年我哋睇得好低嘅，但你睇翻拿波里呢幾年都打得好翻啲啊，照計應該唔係即係差到咁遠咯。 唯一可以調一調整啦，即係真係，不過但係好難做呢樣嘢，要等嘅，就係派路退休咯。 派路退休， 係啊，即係你換唔係關派路事，我哋講過咯，先你即係如果你冇咗派路咧，其實個中場嗰個效率係高咗好多。你我都話你派路嗰只喺意甲係冇問題嘅，因為大家慢啲波會捉棋咁樣，同埋啲。大部分你每個禮拜對住嗰隊球隊都驚撚咗你嘅，咁我啲嗰啲打法係冇問題。但你一出到去歐聯咧，即係譬如你仲記得記憶猶新，譬如話上季對住拜仁嗰兩場，哇！屌你大人打細路，咁你完全冇得踢啊！因為同埋喺意大利國家隊都出現過呢個問題，就係話。喂，大佬系人都知道你有波分俾个老鬼， 系 OK， 我只要 扣住 系啦，我只要扣住就得噶啦。你，譬如话你前面嗰两个门神系冇话好似喺意甲咁样可以护得咁好啊嘛，一出到你一散咗嗰个中场嗰三个咧，咁嗰个早记嗰个波就好难踢噶，所以我觉得呢个就可能系一个问题咯。 早记可能系如果派路呢個位置退咗，有一個近似迪羅斯嗰種踢法咧，咁可能會有個 正常上，你排翻兩個中場，有一個係比較偏 playmaker， 咁已經夠啦。 同埋 係啊， 領隊嗰方面咧，我覺得乾地係。是有啲嘢衝破唔到嘅，真係㗎！我覺得可能 係啊， 經驗或者歐洲賽經驗呢方面， 難以 俾好多 難以講嘅一個即係好頂級嘅領隊，暫時都仲係嚇。咁但係呢個一路都係我哋希望啦。咁啊睇下即係睇下點啦。咁今屆又喺歐霸，咁下季啊睇下喺歐即係歐聯又會係點樣 講下其他聯賽啦。 係，仲有啲乜嘢？ 有德甲可以講一場嘅，咁啊德甲就係拜仁對小黑零四啦，大波 係會唔會又6-1咧？ 唔会啦啩， 拜仁唔系嗰只波嚟 啦，可能系 拜仁唔系嗰只波嚟。 拜仁哇，烧黑人四作客去拜仁，脚都软埋啊！但 我记得上季有场系4-0嘅，咪就系4-0咯， 通常都好大噶， 好大 啊，通常好大噶，又系输得。 同埋我冇记错咧，中间两个都伤嘅，就系新坦拿都系伤， 新人都伤 唔到嘅。 OK， 呢场出唔到，同埋另一个 马迪普都伤。 唔好記得，我睇外電 okay, 好似話兩個後防傷， 冇乜中堅嘅咯喎， 係 啊，所以就唔係打就真係冇得打㗎啦，即係牌面好似一場大波啦，咁反而都係我反而有興趣就留意翻其他有啲德甲嘅賽事啦，史特加輸到幾時咧？係咁即係你德甲係好可愛嘅，即係有啲波你成半季唔撚贏嘅，佢就唔撚贏嗰啲紐倫堡咁樣，一贏就贏四場噶啦。 係 咁啊，史特加又係喎，哇！屌你老母，輸咗5場啊！咁啊，一會繼續輸落去咧。 作客對法克福。 係啦，咁啊，上個禮拜就一隊破魔咒啦，漢堡係咪先？ 係喎，真係。喂，球妹醒未啊？喂， 等球妹瞓咗啦，真係俾我哋悶到。 扯緊鼻鼾 啊！佢本來就好開心啊，賽前啊，傑斯講。安保赢 系 咁啊， 多蒙特 点咯， 仲有计啊！ 真系会写住我灯神先得噶。咁啊，安保就上个礼拜赢一场好精彩， 3-0， 系啊！ 哇，有球波， 解释唔到。佢系 clean sheet 啊，大佬！屌你老，真系喂，冇可能噶都话，即系啊！你但咁啊， 咪有解释噶？我哋出名嗰日，我同阿思文都咁讲， 系嘛？ 主场王啊嘛， 主场王咯 ，Stormcar 咯，你就系 Stormcar 元素咯，即系唯一系呢样嘢， 系得呢一个支持。 我哋都系乜都讲晒噶啦，真系嗰场波。咁啊，多蒙特真系好奇怪咁啊，就即系嗰场波就输咗啦吓。咁啊， 阿卡妹有个理论，佢讲过话咧，话阿维丹费纳剪短咗头发之后，啲冇好。 冇好過嘅， 係啊，其實好多嘢好唔老禮嘅，即係譬如你上個禮拜講嗰個， 啲女仔成日留意， 你上個禮拜講嗰個咩調去周中就一定贏， 晝三點半，三點半， 三 魔咒嚟噶嘛？ 魔咒 嗰個係係啊。咁我記得即係高普都輸到笑嘅，即係嗰場波直 係係係 係啊！ 最後尾嗰球 都好無奈， 最後尾嗰球就放棄 又輸俾你，屌你！ 最後尾嗰球就放棄添啦， 即係破唔到呢個魔咒。咁呢個禮拜漢堡就會對住雲達不萊梅啦。即係兩隊波都係失球能力好高嘅， 都幾難，都幾難估嘅， 真係進球能力好高係失， 係好難，好難。 不如直頭買大算等數啦，屌真係。 咁所以再睇啦， 英超啦， 英超 點樣都講英超啩，幾唔願意都好， 係 係咪先？ 係投翻俾你哋， 好啊 ，OK。 咁我講利物浦啦，好唔好啊？ 好， 係利物浦點啊？ 沙林頓， 我嚟睇，我嚟 作客對沙林頓， 係 其實呢場係關鍵嘅。因為利物浦嘅賽程下半季都講過啦，好多都係相對比較有利，因為主場嘅波比較多啦。咁、但係沙林頓係上一個循環係主場都輸嘅嘅對手嚟嘅。咁沙林頓，我頭先係 off mic 都同阿傑斯講過，其實我覺得今季咧英超冇乜中游球隊嘅。中游球隊嘅意思啊，即係表示嗰種叫做可以威脅到前面，可以搞下局，但係通常對住啲後面嗰扎球隊可以接得落嗰啲。咁修咸頓就係呢一種波啦。咁防守好穩定啦，同埋主場作客個水準差距唔大。 係，保即係算係平均嘅，對波係又冇話大跌鍋嗰只啦。 咁同埋佢而家分數其實已經攞40分，佢可以吃踢，但係佢嗰班球員，你睇佢嗰種心態係幾想搏表現，尤其是嗰班啲硬角腳啦。咁上一場利物浦大家都知道啦，4-3贏一場，即係都幾轟烈嘅一場賽事啦。咁可以話一個強心針嚟嘅，但係始終後防失三球波係好需要檢討咯。 係嗰場波就4-3， 4-3。 OK， 係 當晚我哋就喺 Red 架出名啦。 係。 成班見到一班 利輪 咁嘅物體咯， 加亞倫咯， 好多亞迷嘅 ，Chip Lead 都喺度嘅，係啦，冇錯，咁啊 講翻曼聯 仲有咩啊？ 講翻曼聯， 曼聯大撚鑊啦！呢個禮拜， 呢個禮拜真係大鑊， 係 西布朗， 咁啊係咯，咁啊兩大被炒嘅領隊大熱門， 賠率最暫時最高低嘅兩個， 第一。个第一就系莫雷比，第二就 系 Pepe Mel， 咁啊睇下呢两个就边个死啦。 系 咁啊呢啲波今届，我谂啲曼联球迷都同意嘅，呢啲波真系唔易啃噶。上个礼拜我都话，我都贴中啊，我都话出，唔系我都话曼联赢啦。但呢个礼拜真系唔敢讲。作客对西布朗， 主场都输啊，曼联。 咪咯， 系咯， 咁所以会哇，咁啊又创纪录啦，跨季。 兩場都輸， 兩連敗， 我相信都好有可能係 紀錄。係啊，又可能係創咗一個紀錄。 好難估喎，因為西布朗呢隻波咧係，其實你真係好難睇，因為佢可以毫無攻勢上嚟咧，你覺得佢完全係冇威脅。 唔係最慘就係佢突然間 係佢係好硬淨，但係佢突然間咧有一場半場咧，佢又靈光一閃咧，啲攻勢好到肉㗎。 不如唔好浪費時間啦，咪即係我哋都嘥咗好多時間，唔好嘥時間喺曼聯度啦，真係都係咁啦。最緊要佢唔好係打尾場得啦。因為我哋呢啲就係咪都要睇嘅，咁啊真係唔好喺尾場，唔該你真係，唉，但係早啲最好打早波。 我哋已經睇撚到麻木咗啦， 係 以前覺得曼聯輸好撚開心，而家都輸撚到麻木。 好啦，咁啊要壓的啊料都好緊要啦，大佬真係11:3。 等， 係等啊，等住先，我哋一路 咁啊，我讀先啦， 好 咁啊，又係讀翻啲今日唔響度嘅兄弟啦，咁啊 ，Stephen 阿斯圖 Stephen， 德甲奧格斯堡勝，再去呢個意大利羅馬勝。荷甲又有一場貼士嘅就係呢個非燕諾勝，咁另外一場就西甲嘅維拉里爾勝，以佢好似嚇混合賽，每個聯賽都揀一隊， 都揀一隊， 係啦， 嗯， 咁另外 EB 啦，咁EB 當然唔可以留啦，咁英冠啦，照常係葉士域治對百明漢就要主勝嘅，咁英甲狼隊對維爾港就係主勝。咁另外英甲另一場就高雲地利對蘇士貝利都係主勝嘅。 OK， 係啦。 咁仲有邊個？仲 有慈山、哈佛柏林對弗賴堡半場和雲達不萊梅對漢堡就客勝。馬體會讓球主客和客勝。係啦，馬體對皇馬嗰場。咁呢就跟住就 我幫琴會讀啦，咁琴會正路啦，佢支持嗰啲波就都贏啦，多蒙特同埋曼聯都贏嘅。 哦 ，OK， 好，哇，開始發力啊！ 仲有師兄啊，皇馬贏，漢堡贏，後勝嘅。 仲有冇？ 咁我先啦， 我哋各自讀啦。 咁我先啦。呢個馬會對皇馬啦，梗係皇馬贏。 馬會即係馬體會。 係啊係啊。喂，大佬馬體會贏嘅話，即係馬會贏錢啫嘛，大佬。跟住呢個羅馬對國米啦，咁樣就羅馬贏啦。跟住就富咸對車仔啦，就唔使講嘅呢個隻硬嘅基本上。跟住就薄少少啦，西布朗對呢個曼聯啦，我又係和啦，覺得。 其實你嗰條路都係好容易捉嘅，就同阿卡姆一樣。係啊，佢都係皇馬贏啦，車仔贏啦，曼聯和啦，都係嗰樣嘢。OK， 到你。 咁我揀多隊得唔得？我而家揀多隊啦，即刻。史雲斯對水晶宮，我要水晶宮贏。 好，得。OK， 仲有 冇？咁啊，我都係三場啦，羅馬主勝國米啦，咁我覺得機會都幾大嘅。咁啊，德甲啦，德甲嗰邊荷芬咸對和堡入球大，我諗應該好多人都要呢場嘅。係啦，咁啊，另外英超就熱刺對卡迪夫，咁啊進取少少啦，半全場主啊。即係上下半場都係主場。 OK， 係咁多。 好，經一。 頭關呢個法國嘅法甲 係。 伊维恩对南特和啊，富咸对车路士和啊，侵卡啊呢场， 哇，好惊！ 利捻法国 啊，修咸顿对利物浦，利合浦客胜。 哦 ，OK， 得 三场啦，今个礼拜拣一场英超算啦，唔识拣啦。维拉对诺域治，要维拉赢，维拉主场，跟住拣场德甲，荷芬咸对和夫斯堡，荷芬咸主胜，跟住就马体对皇马，马体反帝。马体嘢 ，OK， 我啊翻翻晒去德甲，我觉得今个礼拜德甲就好多主胜嘅可能吓，咁啊，所以我有四场可以提供啦，一场就系奥格斯堡赢汉诺威 ，OK， 咁另外仲有咧就系呢、這个荷芬咸都系我同阿迪一样，就系、是、荷芬咸主胜和夫斯堡，跟住仲有法兰克福就赢呢个史特加啦，唔系三场啫，我唔系四场， okay. 就呢三场啦。唯一一场我觉得系真系有少少可能系客胜嘅，就系迟啲瞓拣嗰场咯。 系 汉堡赢呢个云达，不过我又唔系好够胆拣啊，即系呢两队波真系 两队都好差， 好鬼难有保证嘅，咁啊，所以就提供三场啦。 系 啊，咁啊。大致上係咁啦，仲有少少嘢我就讀埋啦，睇先。阿鄭家健就回應翻我啦，就係佢話傑斯係一個佢係佢就話翻俾我哋聽，就佢係一個港甲迷嚟嘅，即係啱啱兩場大波咧就都有亞幾，咁啊仲有就係、是、我中意讀下師兄嗰、那個啊，佢話皇馬梗係贏緊啦，佢係因為有呢個宇宙級球王、永遠世界足球先生之爭啊，停賽復出卧虎搶閘，而且再有一批宇宙級跟班，包括有巴爾、賓斯馬，真係邊有得輸㗎？真係好撚犀利啊！ 真係咁 係啊，精彩呢、這個唔讀都唔得。咁啊就係、是、咯，大致上係咁啦。Oscar 就話因為佢打緊機，咁所以咧就冇嘢發。表咁啊，所以咧就等听我哋讲冇啊，就我哋边有你咁叻啊，咁啊，大致上系咁啦，好嘛， 好， 咁啊，仲有就阿 Ben Robin 补充啊，个中超系3月8日先开，咁啊，我仲嚟得及，咁啊，即系下个月，咁啊，下个礼拜，咁我哋睇翻一周，睇下有冇嘢讲下咯，中超，咁啊，大致上系咁啦，系嘛， 系咯， 好啦，咁啊，要交个咪俾呢个大师噶啦， 好 啊，下礼拜再见， 拜拜， 拜拜，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啊。